晃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终究搬家到工体，难过就看喜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，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，真的是身体的这么水呼吸的突然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寒里，你在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想留给你登记，工作抵抗空虚，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，相亲在 CBD， 你爱逛的香水开了西餐厅，戒烟锻炼身体，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，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彼此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，牵着是身体的怎么是呼吸的，就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的里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如果能 不期而遇， 我们该会 完全客气， 你不懂我 伤到绝境 没有怎样， 偷偷痊愈 收拾完 一片狼藉， 今天也就 所剩无几，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， 为什么还 秋天好几代更替，那些纠结的过不去已云淡风轻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村的年纪，朋友都生儿育女，父母也催我娶妻，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。 一个过北京时间的人，从下午三点睡到八点，醒来呢，感觉这个世界还是崩塌的。不得不承认，逃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不管喝酒、睡觉都无济于事。醒来之后，坏的东西还是坏的，坏的心情还是好不起来。虽然是带着满满的沮丧的心情，可是还是不要去传递负能量，因为即使再不开心，还是要认真的好好的生活下去。 我是个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，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，三十岁了，光芒

的那一天，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。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船，记得那一天，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，再也去看不散。 杨坤演唱的《那一天》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忘不掉的人，我们会在特别无聊的时候想起他，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想起他，走在夜晚的大街时想起他，听着歌的时候偶然也会想到他。后来我们渐渐地发现，这个人不管在不在我们的身边，都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依然会吃会睡会玩，也要谈朋友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，有的人虽然这辈子忘不掉，可是好像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。后来的我们，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来自萧亚轩。